国都是59一只啊。嗯， 我们的订货热线您赶快来拨打400-015-5151 400-015-5151。好了，那今天的第一档年终庆的直播就到这里了啊！非常感谢许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这个组合吧，只要1313啊， 对， 就可以把这个大的组合拿回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再说一遍，400-015-5151。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夏季送清凉，在七月的每个周二，新老会员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省50元。同时，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炎炎夏日，我们都会食用清热泻暑败火的食物，却忽视了夏天的滋养。有人要问了，天气已经那么热了，再滋补不会上火吗？其实啊，夏季由于出汗较多，体内的气机和津液会随着汗液一起排出体外，容易导致气阴两虚的情况。再加上人们一味的食用寒凉败火的食物，也会导致阳气的虚衰。所以呢，夏季滋养是十分必要的。那么羊奶对于夏季滋养有什么好处呢？今天啊，也给大家来普及一下。 哎，首先呢，羊奶的营养更多，丰富的核酸、核苷酸、ATP， 丰富的磷脂。其次呢，因为羊奶当中的乳蛋白质比酪蛋白质更高，蛋白凝块细而软，乳化的状态啊更好。它的脂肪结构当中的肽链短，脂肪球小，因此呢也更加利于机体的直接利用和吸收。 嗯，是的。关键是呢，每100毫升的羊奶当中有多种的主要维生素。有朋友就说了，我以前呢喝奶制品，夏天喝呢牙龈红肿，喝了羊奶就没有这种情况了，所以呢一直在坚持。那么最近啊，瑞麟羊奶年终庆的活动举办的也是如火如荼。 是的，一组10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呢，只要690块钱，这个价格呀是刷新了大家的三观。老听众徐女士就说了，我一直喝你们的瑞麟品牌羊奶粉，一直价格都是涨价涨价涨价，怎么这一次就降价了呢？ 好，跟您再解释一下，这一次年终庆厂家超额完成销量目标，根据约定返利10000盒给到我们，我们呢把这10000盒分文不收的返给大家。现在呢，一组10盒只要690块钱，一盒羊奶只要69块钱。 对，您只要记住，羊奶呢没有变，同样的品牌配方规格，现在呢直接每盒是便宜了30块钱。拨打400-07-106-108，400-07-106-108就是您唯一要做的事情。电话呀，如果占线，请您呢持续重拨，因为这一次的优惠要是错过呀，肯定是要后悔的。 嗯，是啊，推荐了几年的羊奶粉了，就没有一次降过价的，这是唯一的一次。当然了，也只有这么几天的时间，现在返利已经过半，但是呢还没有接到通知，因为呢这一次的活动返利结束就是唯一的考核条件。那如果说您是老会员的话，赶紧来拨打400-07-106-108，400-07-106-108，新朋友呢更不要错过难得一次的降价尝试的机会了，400-07-106-108，400-07-106-108。

很多的吉他，一个房间有我漂亮的衣服，一个房间住着朋友和他的爱人，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我也不知道该放些什么。 yeah, yeah, yeah,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讲讲这个糖尿病跟高血压，高血压跟动脉硬化的事儿。其实这三个疾病呢，它都有一个互相影响，而且呢互相共存的这么一个特点，而使我们这个身体呢就越来越受到侵害。糖尿病并发高血压的情况啊，这是特别多的，而且是这个糖尿病病人常见的并发症。我们原来老跟大家说，糖尿病、高血压、高血压糖尿病啊，他们是亲哥俩双胞胎，两个呢是总捆绑在一起的。一般的来讲，高血压是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比较多的一个并发症，它的发病率啊远远比没有糖尿病的患者要高，这是世界公认的现象。你比如流行病学调查，糖尿病病的病人 50% 都并发高血压。在国外的统计呢，糖尿病中高血压的发病率是40%到80%，国内的统计呢是在50%左右。那糖尿病的高血压不仅仅发病率高，而且发病早啊，这个大家应该把它记住。你如果有糖尿病，当时你量血压并不高，但是就应该预防高血压的合并症了。无论是男性和女性，发病率就随着年龄的增加，病程的延长，它就增高。但是年龄组以什么时候是最高呢？41岁到50岁的时候，发病率可以高达73.7%。你看，就是60%几的人，都是糖尿病要合并症高血压。特别是40岁到50岁这个年龄段就更得注意了。由于糖尿病对血管的病变的影响呢，就增加了高血压并发其他疾病，尤其是眼底视网膜病变呀，还有脑血管病变啊，冠心病啊，心力衰竭啊，肾硬化、肾功能衰竭等等。因此呢，这个糖尿病性高血压的早期阶段就应该加强病情的控制。这个控制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两管齐下，你既要降糖，又要降这个血压，把它降到维持到正常的水平。那这个糖尿病性高血压有什么危害呢？因为啊，这个糖尿病性高血压它并发心血管的比例明显高于没有这个高血压的糖尿病，这个高血压引起糖尿病动脉硬化的危险性呢也是比较高的，要比没有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啊还要高。所以第一个特别容易发生的疾病是脑血管意外，就是这个中风了。高血压为糖尿病脑血管意外的主要危险因素，是中风血栓形成的比这个出血性的这个脑中风啊要多，就是它主要就是血栓的形成。还有呢，第二个就是冠心病和高血压性心脏病的发病率，临床主要表现是心律失常，然后心肌肥大、心脏扩大，常见的原因呢就是心力衰竭或者心肌梗或者心源性的休克，甚至于猝死。所以这都是比较危险的也比较严重的一些并发症。第三个 有高血压的糖尿病患者比较常见的并发症，晚期呢就可以导致肾功衰竭，也有这样的统计，大概晚期啊，你要是二三十年以上的，又有高血压，又有这个糖尿病性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肾病，导致肾功衰竭的这个比例就非常大了，占42%多，就非常多了。因此在早期的时候，对于控制血压控制血糖就太重要了。还有就是眼底的病变，有糖尿病眼底病变可以导致失明，然后周围血管的硬化和坏疽，并且呢并发症要高于高血压的糖尿病患者，就是说你有糖尿病你又患有高血压这样的情况，你更得注意这几个并发症的预防。那糖尿病病人为什么容易发生高血压呢？主要的原因啊，是糖尿病的患者他和高血压一样，有着身体里啊有着胰岛素的抵抗，和这个高血症，高胰岛素血症可以促进肾功，可以促进肾脏对钠的回吸收，然后就导致钠储留。我们知道钠储留以后呢，它可以钠要带水，这样就使这个血容量增加。我们在讲这个没有糖尿病的高血压，一般高血压时候，这个血压升高也有一个，就是血容量增加。血容量增加呢，是因为你吃盐吃的多，然后盐呢排不出去，它就在身体内吸收大量的血，血液、水分，这样呢就使着这个血容量增加，就使着血压升高了，这是一个原因。还有糖尿病患者的高胰岛素血症啊，影响了钠钾、三磷酸腺苷酶和钙三磷酸腺苷酶的活性，这样呢就使着细胞内的钙增加了。细胞内的钙如果增加的话，它就引起血管平滑肌的痉挛收缩，一收缩一痉挛，它就缺血缺氧，然后慢慢的就肥厚了，这样管壁增厚，管腔就狭窄了，所以这样就容易引起这个动脉硬化。第三个呢，糖尿病患者和高血压呢一样，大部分人都有肥胖，而且多是中央型的肥胖，就是腰的比值啊增高，我们所谓说的苹果型的。而肥胖者呢多是胰岛素抵抗和高胰岛素血症的一个体型的表现。肥胖的人比正常体重的人高血压这种情况，就是胖子情况，要高10倍左右。糖尿病患者和高血压患者一样，都有这个肥胖，要注意控制自己的体重。第四个呢，就是糖尿病呢经常容易发生脂质代谢，大概40%到60%有高脂血症，不是胆固醇高啊，就是这个甘油三酯高啊，特别是甘油三酯高是糖尿病病人高脂血症的特点。再有就是低密度脂蛋白高，高密度脂蛋白下降，这样就失去了对我们血管壁的保护，这脂质就在我们血管内膜上沉积，形成动脉硬化。第五个呢，糖尿病患者由于糖代谢紊乱导致小动脉硬化，使得周围血管的阻力增加。我们知道这个周围血管的阻力占了我们主动脉打出去血的这个能力，组织占多少？占42%。所以他如果以小动脉硬化了，外周阻力增加一大了，肯定你这血压蹭就上去了。糖尿病的血压跟我们一般人的这个，就是不是糖尿病的人的血压的情况呢是有不同的。他一般呢就分三类，因为一个有糖尿病肾病的高血压，这是糖尿病的肾小球硬化，大概有半数的主要是一型糖尿病患者。第二个呢，就是没有糖尿病肾病的高血压，这主要是二型糖尿病，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糖尿病。这个年龄啊30到50的居多，大多数是原来就有高血压，多半都是肥胖，特别是中老年，就是容易这样一类的这个糖尿病的高血压，它这是伴有糖尿病肾病。还有糖尿病植物神经病变的高血压，表现为啊卧位高血压以及立位，就是直立性低血压，站起来的时候这个血压忽然降下去了，然后躺的时候血压高，有这么三种它的分类，跟那个我们一般没有糖尿病的这个高血压的分类还是有区别的。有糖尿病肾病的高血压是怎么形成的呢？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心脏的播出量增加，然后外周血管阻力的增大，血容量的增加，再加上心率的增快，还有周围小血管内径的狭窄，这样就引起了高血压。这种情况呢同时存在，这样血压呢就升高了。 还有一个没有糖尿病，没有糖尿病肾病的高血压的发生呢，它主要是原来你有原发性的高血压，它是二型糖尿病的病人容易这样，经常表现不明确，发病机制和发病原因呢，它跟高血压都是一样的。你比如你这个遗传因素啊，容易这个口重啊，吃高糖啊，还有就是肥胖啊，抽烟喝酒比较长时间了，长时间的紧张焦虑和压力状态，这些都引起高脂血症，这样就发生了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和这个动脉硬化。近年来的研究啊，就发现高胰岛素血症是引起高血压的重要的发病因素之一。二型糖尿病的病人血浆的胰岛素，无论是空腹或者进餐以后，都往往的偏高。而一型糖尿病患者常常是外源性的胰岛素促使水钠驻留，就造成了血容量增加，加上高血糖引起的血浆渗透压升高，这样就是血浆的容量增大，心拨出量增大，收缩压就升高了。而且呢，当出现酮症的时候，有这种应激反应的时候，就促使血管收缩，心拨出量增多，而高血压就形成了。所以这个糖尿病的高血压跟一般的高血压呢还有一定的不同，但是他们都对我们的身体，特别是心脑肾出现的一些并发症，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这个健康质量都带来很大的影响。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经常啊被称为是东方的神草。为什么称它东方的神草呢？就是因为它化学成分实在太复杂了，不管它的生成之前的菌丝体，还是生长过程中的子实体，以及它的种子，它所含有的灵芝60多种到100种珍贵成分非常之多。比如它有很多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和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这是它最最主要的含量最多的，也是药理活性非常强的有效成分。你比如灵芝多糖，它现在已经证明了它有很好的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增强我们的免疫战士的防卫能力、战斗能力、吞噬能力，另外呢还使我们的身体各个器官的生理活性和生物作用平衡稳定，再有它一个免疫监视作用，可以抑制细胞的突变。再有就是呢，它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特别对糖尿病和有内分泌疾病的人呢有好处，就是这个灵芝多糖啊，它能促进我们的身体内分泌腺体和内分泌细胞、内分泌组织分泌平衡的激素。因为激素在我们身体里是必不可少的，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多了少了都会这个发生很大的代谢上的一些问题，新陈代谢会紊乱。如果又是有的多有的少，不该多的少多了，不该少的少了，这些呢就紊乱了，紊乱了以后就引起内分泌性的疾病，特别是像糖尿病。那么就是因为胰岛素分泌胰岛这胰岛的 B 细胞分泌胰岛素的生物效应不够，而发生胰岛素抵抗，使得我们这个血糖升高。再有就是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它是一个苦味的东西，可以开胃健脾，而且呢它有非常特殊的一些作用，你比如能够扩张血管、降胆固醇、降血脂、升高高密度脂蛋白。同时呢现在用人细胞来做试验，就是这个灵芝酸它有具有抗动脉硬化的基因作用，你像这些呢再加上抑制血小板的聚集啊，增强肝脏的解毒能力啊，保持中枢神经系统和身体的机能的稳定啊，同时它有止疼、镇静、改善睡眠、消除焦虑状态等等这样的作用。那么灵芝酸呢还有非常好的，也能够促进我们的免疫稳定，抗这个过敏，使得过敏以后产生的组织胺和慢反应物质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减小。当然这个灵芝酸呢也能稳定中枢神经系统，还有就是呢它在这个降糖的过程中，在糖的利用的过程中，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所以这个灵芝呢实际上它对我们人体起作用，不是对哪一种疾病，也不是对哪个现象、哪个组织器官，而它是通过了神经、内分泌、 免疫系统三大系统所管辖下的网络，让它平衡发挥各自的生理功能和各自的稳定的作用，这样使我们身体呢处在一个稳定状态，而减少各种致病因素，包括了内环境外环境的致病因素对我们身体的侵害。另外它还可以维护我们的重要器官，比如我们强心呐、保肝呐、促进造血呀、这些呢都是灵芝所特有的一些功能。因此用灵芝以后，就对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甚至疑难杂症的预防，以及他们症状的减轻甚至消除，还有就是促进自我的修复能力和康复能力、自愈能力，那它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特别是它在降血压的方面，它降压不损害其他的器官，它主要是呢可以使着大动脉、小动脉的毛细血管动脉的血压下降，维持在正常范围，同时可以明显增加脏器循环在循环过程的灌注量，就是微循环的灌注量，这样对组织器官呢就起到了保护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如夜间微凉，繁华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悠悠桃花凉，前世你曾设下，这银海心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 鲜排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排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排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排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三福养好生，健康一整年。为回报广大顾客，倡导科学养生，鲜排灵芝茶、鲜排灵芝怡腾胶囊将从7月13日至7月16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盛夏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鲜排灵芝茶或怡腾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7月13日至7月16日。详情可拨打鲜排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2。